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。 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你好朋友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下一站回味，我们一块儿来听歌。我是韩丽，首先我们来回味一下歌神张学友演唱的《缘尽情未了》。 曾话与你远方流浪，然而彼此心中的创伤，怎么一起分享？ 与你爱过是翱翔，无奈却怕痛得更深。曾烧伤的心不怕梦难过，唯独怕你静悄的伤心。 也许以后不在一起，去吧，若寂寞记着想起我，无聊时让我分担空虚。去吧，你的印象永久的深刻在回忆，要永远拥有珍惜，来日我可一生追忆。 曾话与你远方流浪，同分享心中的理想，同分担一生风雨浪。 与你爱过是缘分，缘相了却爱得更深。如今依风中欲言而无语，无奈暗暗地没干旅行。 去吧，也许以后不再一起。去吧，若寂寞记着想起我，无聊时让我分担空虚。去吧，你的印象永久的深刻在回忆，要永远拥有珍惜，来日我可一生追忆。爱你已是错，却要彼此痛楚，遗憾寂寞全交给我。愿你怕去面对冷冷的空虚，陪伴着共度风雨天。你永远也在我心内，我永远也在你身边。去吧，也许以后不再一起。去吧，若寂寞记着想你我，无聊时让我分担空虚。去吧，你的印象永久的深刻在回忆，要永远拥有珍惜，来日我可一生追忆。去吧，也许以后不再一起。去吧，若寂寞记着想起我，无聊时让我分担空虚。去吧，你的印象永久的深刻在回忆，要永远拥有珍 死，来日我可一生追忆。再去了， 好深情的一首歌过后呢，继续来听下一站回味送给您的下面的歌曲，黄格璇演唱的《爱上你没有错》，伍思凯带出的《伤心边缘》，巫启贤演唱的《喝一杯》。 爱上你，爱上我没有错， 开了窗，可是关了所有的门，你的眼里没有一丝丝伤痕。你说没有感觉，说不清，难道你从来不用真情？爱上你，爱上我。可是关了所有的门，你的眼里没有一丝丝伤痕。你说没有意义，说起为什么最初的感觉都变成云烟？心是空气，无影无踪没原因，难道你从来不用真情？爱上你，爱上我没有错，在相爱的时候我们彼此这 我们从头爱过。 界，一次又一次轻轻吻着你的脸，紧握住今天，不管是否会永远，如此爱恋，谁也无法改。释放。 单身的从前。当啤酒一杯一杯又一杯，白马王子的身材不复当年，那些曾潇洒过的昨天，如今成过往云烟。小孩大腹便便，干了吧，麦坎托，今夜不醉不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干了吧，麦坎托，反正回到了家，我保证一定会挨骂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孙悦演唱的《香水》，梁静茹带出的《无解》，花儿乐队带出的《尘埃》。 那种香味会让你想睡，在夜里摸索着梦的感觉，怕消散的泪，欢喜和伤悲，让人如何将心情再看过一眼？什么香水会让你？漆黑，那一场受的罪，缠绵或心碎，让人不想再追问是谁需要安慰。原来香水如同眼泪，在尝过它之后，才会有体会。 幸福美满的夜正圆满，快不快乐只是一线之隔，爱听不见也看不见，如何永远怎能永远？你要的答案他不能见，感觉无以言传只能意会，只要是喜欢怎么看都完美，每一种选择都是机会，每一份爱总有笑和泪，是真心或谎

才是我的永恒。 像一场为 让生命无法沉稳住地静，从不曾抗拒你所有美丽，难以相信爱你让我竟然忘了自己，长爱上天任由一切过去，我情愿甘心把心都掏尽，让心放决堤再说不行。 回到那个等待不知发生什么的男孩，女孩就要离开再不会回来，她努力将我记忆空白，叫时光倒转重来重来重来，多远你才会不在，已不在，背负着你给的深爱，失去了我连天都不怪，记忆残骸好多精彩，试着拼凑让你回来，的深爱，直到你手轻轻地松开，我记起有一个小女孩，你快不快乐，你自不自由，慢走，你要我回到原来，回到那个等待，你不必怕我受什么伤害，缘分一路走来要怎么更改，没遇见你我只是空白，叫时光倒转重来重来重来，多远你才会不在，已不在，背负着你给的深爱，失去了我连天都不怪，记忆残骸多精彩，试着拼凑让你回来，紧握着你给的深爱，直到你手轻轻地松开，我记起有一个小女孩，自不自由，慢走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 Penny 戴佩妮演唱的《四季天》，陈慧琳带出的《记事本》。 春天来了，花开

想的是否有点过时？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却看不到你在哪里。我想美丽能否不用装饰？我想爱你能否不努力？不用哭泣。想念也不擦点，因为能够诚恳之间，看你的脸就会变成不能不分辨。难道我们没有纯粹的思念，为什么不能来个不擦点就当一切？ 继续来听歌，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朴树的最新作品了，所以呢也是格外怀念他的声音。我们来听一下朴树的这一首《别千万别》，光良带出的《想你在》，林忆莲演唱的《哭》。 手忙 放的节目就是没人演我此刻的心情。听话要下雨了，一个人忙着地方躲，望着细雨纷飞的街头，始终不见有张熟悉的脸孔。等我在想什么，想你在每个季节转换中心情会如何，呼唤醒你哪一个地方才有你的梦，才有你的梦。想你在这个迷乱城市中日子会如何，匆匆忙忙是不是听也会哭着想我。懒洋洋的下午，一个人躺在沙发上，放的节目就是没人演我此刻的心情。天快要下雨了，每个人忙着地方躲，望着细雨纷飞的街头，始终不见有张熟悉的脸孔。懂我在想什么，想共同，无奈又总想分。 他注视，原因只得你知。我心这天仍然依依，某些我应放低的往事，前腰一辈子，恐怕我如今尚孤身的我，会说一声不错，你永不可知。 继续来听下一站回味送给您的歌曲，我们来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《求婚》，范芳带出的《一个人的生活》，孙楠演唱的《爱过以后》。 春风吹呀吹，留下我还一个梦。我的诉说，我的执着，我的脆弱，我的所有承诺，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我要一辈子永远拥着你。眼睛啊呜呜哦，心儿飞呀飞，天上星星你的眼睛啊呜哦，爱不完的心情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哀愁，你的回眸，你的一颦一笑，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我有一辈子永远拥着你。 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我要一辈子永远拥着你。啊呜呜呜，春风拂在我的脸上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哭着眼睛。 我想要的自由，如果

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？相遇多难得，别让情绪太左右两个人。相爱的初衷，开一个窗口，忘记一个错。为了爱与梦，会值得。开一个窗口，换心情的风，让彼此未来流动着。爱的轻易推测出结果，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？相遇多难得，别让情绪太左右两个人。相爱的初衷， 看到梦想星光。 为爱着，为爱付出，被爱放逐，我们都尽了力，还是留不住快到手的幸福。爱走的末路，梦已失去了温度，又只剩我一个人陷入这熟悉的孤独。漫天的雾看不清楚，爱一个人能够背负多少痛苦。 很伤感的一首歌，现在让我们调一个情绪来欣赏下面的歌曲，林志颖的《我这样的人哪里找》，蓝心湄的《爱我到今生》，陈奕迅的《大开眼界》。 随着你跑，我这样的人哪里找？我给你机会，你不趁早，好的男人很难遇到。是不是你的人？若喜欢就让我知道。肩膀可以靠，可是你还嫌不好。我不会和时间计较，欢迎对我打扰。午夜过，鸟儿叫，24个钟头都给你了。我的心若碎了，也不愿意让你看到。我这样的人哪里找？不是在街上可以遇到，缘分注定让我疯掉。到底要不要追着你跑？我这样的人哪里找？我给你机会，你不趁早，好的男人很难遇到。是不是你的人？若喜欢就让我知道。我这样的人哪里找？我给你机会，你不趁早，好的喜欢就让我知道。 生，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颗心那么真。无求一生有多少时间，一瞬间 白毛。 今天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迪克牛仔演唱的《你是你，我是我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和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的下一站回味，下期节目当中期待还能够遇到你，再见。 闭上眼，在梦的边缘，发香淡淡仿佛你在我的身边，满怀希望追逐你的呼吸，记忆中的缠绵又在哪里？睁开眼，无尽的黑夜，心在隐隐作痛，叫我无法入眠，害怕这梦开始的时候，你和他的身影又再一次出现，让现实和梦境越走越远。我不禁梦里一睁眼，想留住有你的画面，假装你还在我身边，假装一切都一如从前。我不禁梦里睁开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早上到。